有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喺度做录音噶。 系，大家好啊。 哇，你把声咁嘅。 哇，好捻眼瞓。我哋今日想谈一集咧，谈良知。 良知啊？ 哇，良知呢样嘢好难谈啊！但系咧，我想同大家即系同我琴日咧同啲朋友有一个争论有关嘅。 哦。 咁但系未谈呢个争论之前咧。即系咧，問依個問題，大家自己答得啦，因為反正我都聽唔到你點樣回應噶啦。 哦。 譬如舉個例，如果要你同你阿爸阿媽喺法律上邊證明你哋脱離咗母子關係，或者父子關係，但係你哋同佢嘅關係原本係冇事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喂佢細個打我啊，佢又。俾大碼底褲我啫，喂，嗰啲全部唔計嚇，即係你唔可以話佢曾經因為又做咗啲咩壞事，令到你今日同佢係有結咗仇口嘅。嗱，呢啲唔計，即係你同佢冇事嘅，平時都係用飲茶食飯傾偈嘅。咁但係咧，你會因為想佢得到一啲 extra 嘅利潤，跟住然後咧，或者你可能需要一啲 extra 嘅錢啦。咁你就去政府度同宣誓， 宣誓話同佢脱離父子關係，之後就懟佢入老人院，或者係攞一筆嗰啲唔知咩特惠津貼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其實即係如果俾你，你會唔會咧？ 梗係會啦，諗都唔使諗啊！ 即係你覺得 OK 嘅係咪？ 屌你！我今個月收咗税單， 嚇 40600唔係 40600 過十八千萬，係40600。 哇你好啦，交咁多税，哇屌你真系为香港有好重要、好大嘅贡献。40600 啊，大佬，见捻到眼都突啊！屌， 我真系对你另眼相看。我啊，啱啱政府找翻463俾我。 点解啊？ 可能是因為我對呢個社會見識比較少。 屌你啦！你個撚樣見識多，你夠我多，屌你老味！ 你咪就係最多咯，所以你咧就要付出，我就有收入。 不過我見我張都冇恐怖過，屌你老味！我嗰次見過牛牛嗰張係咩咧？8000萬14360。 哇！14萬幾喎。 係啊。 哇！好肉赤啦咁樣。 面都青撚埋啦！屌。 咁你年薪80000係咁噶啦。不過咧，譬如話咧，又舉個例，我呢、這個其實咧，我琴晚因為呢件事咧，同幾個朋友爭論得好緊要，即係好耐都未試過面紅耳赤噶啦。咁咧，但係咧，你都知啦，我平時講嘢都不温不火咁樣，要面紅耳赤都係好難嘅。但係咧，竟然咧咁啊咁嘅。話説咧，我朋友咧就自己喺愛爾蘭度工作啦。咁樣咧就佢而家咧，因為佢就拎緊呢個所謂學生護照 （student visa）。所以他每個月只可以工作20小時嘅啫，每個禮拜。 每個禮拜20個鐘啊。 咁簡單啲講就係唔夠食啦，唔夠食。 啱啊，食唔到啦，仲要成包。 即係你可以有你 但黑市做得唔得㗎？ 黑市咪仲衰咯，即係你人工仲低啲啊。 哦，咁㗎。 梗係啦，你呢個正常僱主唔會請足你，黑市嘅時候人工就壓低好多。咁你總之你就係、是、簡單啲講就係、是，如果你 唔係啊，可唔可以做完正常僱主再加黑市啊？ 咁你冇咁嘅時間啫，可能有。 哦。 即係你個總之你個環境你條件唔好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咧就會過嚟攞你著數噶啦。咁呢個都係呢個社會嘅現實啦嚇。咁鬼叫你去到鳩咁遠咩？大撚死啦，係咪？咁然後同埋你要同本地人競爭啊嘛，咁然後政府要保護本地人啊嘛，梗係對你啲黑外勞梗係做一啲比較不人道嘅管制噶啦嚇，咁好正常嘅。咁然後咧，我個朋友咧我就話：喂，屌咁有咩計啊？佢話唯有如果攞到愛爾蘭嘅國籍，咁咪掂曬啦咁樣。 係啊係啊係。 咁攞愛爾蘭國籍咁啊點咧？咁啊揾條女結婚啦咁樣。 彩都戇鳩啦。 咁然後。好啊，咁但係你溝女嘅原則，首先第一個條件係咩啊？ 有錢咯。 Exactly。咁而家你面對嘅咩問題啊？ 冇錢咯。 冇錯啦，所以咧喺大原則上邊， 即係溝唔到女啦。 你已經有問題啦。咁然後 對立矛盾啊。 嗱，如果你想揾條女咧，唔為錢又會又肯又 阿 婆啦。唔係啊，可能係收女啦，但係收女又 屌你啦，有收女屌我去啊！ 收女唔會同你結婚噶嘛，所以佢都唔會幫你攞到國籍嘅。於是乎，你有咩計咧？咁歐洲唔係度度都有錢嘅，有啲地方會窮，比窮之中更窮啊！ 波斯尼亞、拉脫維亞嗰啲。 係啦，你可以去波蘭。 啊。 咁啊，俾一個錢啦。咁佢話其實20000港紙咁樣啦。 啊。 咁你可以。 啊，係喎，波蘭入翻歐盟嘅喎。 你可以辦一場假結婚。 啊。 咁個假結婚係點咧？就係你兩個人行入去，大家簽張紙。 咁啊，然後俾完錢佢做完場戲，咁啊搞掂噶啦。咁你就唔好諗住，即係你唔好閪屌嘅。 梗係冇啦，屌你兩百蚊水友閪，屌你開撚飯。 咁但係你可以想象佢哋個環境就的確唔係真係太好嘅。咁各取所需啦。你有你嘅，你要你嘅，我有我嘅。咁然後咧，咁琴晚咧就喺呢個部分咧，我話咁你有冇兩萬蚊啦咁樣。咁我朋友咧就話咁都有嘅。嗱，當我有咗呢個歐盟國籍之後，就好唔同咯喎。因為你可以做一個正常人打工嘛。其實你可能只係做一個簡單嘅收銀員。或者係做一啲。 但係歐盟入愛爾蘭境會唔會有咩麻煩㗎？ 冇問題啊，愛爾蘭係歐盟嘅。 我嗰陣時聽我阿媽講，好似話有啲咩棘一棘你㗎，好似唔知你要有啲咩嘅，因為歐盟太多愛爾尼亞、波斯尼亞、拉脱維亞嘅人湧去啊，好似有個框架要過㗎。 哦，佢冇呢個問題嘅，因為。佢喺嗰度已經好耐嘅啦，嚇、咁樣咧就咁佢就話喂，咁其實咁樣咁啊搞掂曬啦咁樣，咁然後咧，琴日啊五個朋友坐喺度食飯，係然後咧係得我一個人咧，我覺得呢件事係冇問題，即係應該咁做啦， 啱、應該咁做啲。 跟住然後我提出嘅觀點咧，即係大家都估唔到，其實咧真係好鬼傳統嘅、即係講真做人。一生人做咩嘢？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嘅啫。你最紧要最后你要同边个负责啫？ 自己咯。 你讲得实在太标准啦。 啱啊！你自己都过到自己嗰关啊，使捻人 唔系 使捻你人哋啊？ 我就系话咁佢觉得佢过唔到自己嗰关。咁好啦，你话你过唔到你嗰关，咁你个关系咩嘢咧？ 系啊。 咁其实佢个关就系人哋咯。咩系人哋咧？嗱，即係可能咧，我咁樣可能啲大家聽眾你都聽得七七八八噶啦，即係你都好容易 understand 點解我個朋友係唔願意去做呢個假結婚啦、即係你唔好話計算佢哋可能後面手尾好長啊，可能移民局會審查得好緊要啊 ，whatever 嗰啲嘢全部都唔係我今次討論嘅範圍裏邊嘅，我討論嘅範圍咧只係討論其實我哋真正人生在世呢，其實我們在意緊 嘅 係乜嘢咧？嗱，咁、我咧可以陳述咗幾個人唔同嘅觀點先。咁有啲同學仔咧就講啦，話喂，咁樣你第日咧究竟點樣去同你未來嘅伴侶去解釋咧？呢個係最多人關心嘅。 啲人話俾佢聽，我嗰陣時唯一喺度住咪假結婚。 嗱，琴日咧真係好高興，真係好高興。點解咧？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同我老婆討論呢件事。我老婆咧係贊成我呢個睇法嘅，即係我覺得佢話咁你係如果喺你嗰時候有咁嘅需要，你有折衷嘅路可以行，何必要自己捱苦咧？ 啱啊， 係咪？咁你而家嗰種折墮係冇價值㗎。 啱啊， 你何必要即係你話？ 哇！咁阿筍婆都真係好明白事理。 佢真係我真係覺得佢哋太萌塞咯，啲朋友。 啱，有好多人好萌塞。 即係我完全想象唔到，喂！屌你做乜鳩春啊！即係 咁撚戇鳩啊！ 咁撚戇鳩嘅，即係你其實只係因為做人生在世，你要回應嘅只係得一個人，嗰個係你自己 咯。 而你自己係咩嚟咧？你自己就係、你去點樣睇你自己嘅行為咯？ 啱啊！ 係啊，你覺得你呢個行為係有問題同埋冇問題，嗰、那個判準亦都係由你自己去 measure 噶嘛？ 啱啊！ 嚇，咁當然啦，世界會有一個標準嘅。 啱啊！ 你做呢件事 obviously 你係犯法嘅。 啱啊 ！OK， 政府係唔容許嘅。 啊！ 嚇，咁你未來嘅妻子，如果佢對呢件事有觀點嘅，有睇法嘅話，其實佢亦都唔會嫁俾你啦。咁但係你咁諗喎，你點解會有未來嘅妻子呢？ 就是、因為你係嗰個人士有呢個國籍攞咁嘅錢啊嘛。 屌你，因為已經有錢啊嘛。你而家進入一個死嘅循環裏邊，因為你而家冇錢，冇錢你唔敢溝女，溝唔到女嘅時候，你繼續冇錢，冇錢就溝唔到女。你係一個負循環嚟噶嘛。咁如果你咧進入一個正循環點咧，你有錢。溝到女，佢唔中意你唔緊要，有錢溝過， 係咪？唔係有啲人係過唔到人哋嘅目光㗎，好多人都係咁㗎。 跟住咧，然後咧，另外一啲朋友咧，佢就會覺得，喂，唔係喎，筍哥，有啲嘢係唔可以賣嘅，即係唔可以拎嚟做買賣嘅。我話咁你例如咧，例如呢、這個婚姻啦咁樣。 唔係話。 我話 器官都買賣得，婚姻唔得。 唔係，我話。喂，即係咧，我覺得咁嘅。你譬如話咧， 你睇韓星嗰幾段婚姻咪買賣翻嚟咯。 你可你你買賣呢個活動咧、 啊， 你其實即係好似咁啊，譬如話有一日你做雞咁樣， 啊、 你唔係諗住同個客博嘢嘅時候講愛情啊？ 啊 你知嗰個係假噶嘛？ 啱啊！ 嗰、那個係一場戲嚟嘅。 啱啊！ 你提供緊一個服務。 啱啊！ 你中間冇人有損失㗎。啱啊！嗰、那個波蘭妹佢就係拎咗你嗰個錢之後，過住開心愉快嘅、啊，好似公主一樣咁嘅生活咯。 啱啊！ 咁而你咧， 就拎咗個身份咯、 啊。就拎咗個身份咯，即係大家係一個 各取所需嘅 各取所需嘅交易嚟㗎嘛。佢話：咁我覺得咧，真正嘅婚姻咧。 啊 嗱，譬如話你頭先去到話啊，要同屋企人脱離關係，令到佢哋可以增加佢哋嘅收入。 第一時間做。 我都有啲籌除。 啊，我唔籌除啊。 係你唔籌除，因為你阿媽俾大碼底褲你著啫。 係啊，個問題就係你喺法律上面脱離咗嘛，你感情上面冇脱離過佢啊嘛，即係等同喺當年呢個蘇聯佔領布拉格，布拉格係落入咗俄軍嘅手上面。但布拉格咁多年都是由布拉格人民自己管治自己，原因就是在法律上面我是屈服你俄軍，但我精神上面沒有屈服過你們、 嗯、 所以布拉格在、這個俄羅斯解放的時候砰一聲屌你第一個彈出來就是布拉格獨立， 這個身在曹營心在漢、啊、當然啦、啊、你都要處理一個問題啦，就是你的對手、 啊、 你的對手他的心理狀態是不是一樣，譬如說、啊你屋企人究竟佢自己會唔會介意呢一個關係？ 嗱，有啲人咧，我話俾你聽啊，佢哋覺得咧就係、是、我有呢一種書面上面嘅保障，我就做咗某樣嘢噶啦。我舉個例子，我哋護士好興噶，簽名派藥，粒藥唔會話俾你聽，佢食咗落個病個肚 嘅、啊。 你簽咗名可以唔俾佢食噶嘛？屌你個閪啊！咁一樣嘅道理。你嗰個係你阿媽喺法律上面可以唔孝順佢噶嘛？嗰、那個可以唔係你阿媽喺法律上面，但你可以好孝順佢噶嘛 ？Exactly 啦，跟然後我今朝又見到阿辯論大師兄喎，係嘛？阿辯論大師兄咧又同我討論同一個話題啦。 啊， 咁然後咧，即係咧有時咧，我發現咧，一個人咧如果中意辯論咧， 啊， 佢必定係耗到咗好多真氣嘅。 啊，啱啊。 嗱，譬如話我同你討論中學生應否談戀愛咁樣、 啊？ 其實你今日嘅觀點咧，如果你要企喺正方嘅話咧，你就支持咯。 啱啊！ 你聽日如果喺反方嘅時候咧， 你咪反對咯。即係等於周融啫嘛。 所以其實 俾錢你咪講咩説話？ 其實咧，你本身就冇乜所謂立場嘅、 啊。 好啦，我當你有一日真係有立場啦，你就會開始討論啦。咁中學生咩叫中學生先？係咪緊係十五到十八歲嗰個中學生先？嚇、啊！咁如果咧佢十六歲，佢十四歲嘅時候咧，提早入咗中學，咁佢係咪中學生先？咩係談先？係咪即係講咁嘅意思先、嗯？如果佢唔講，佢就咁嘴，佢算唔算係談戀愛咧？ 我好想好憎你天明。 乜撚嘢係戀愛先？包唔包括做愛先？冇做愛嗰啲有冇戀愛先？即係咧一遇到我辯論同志咧，我就同佢講，我話你其實咧你咁樣你你首先咧就係、是、我而家想討論嘅話題咧，只係規範喺呢、這個買賣婚姻係咪一個道德嘅事？ 啱、 嚇、啊，即係其實你同佢話，喂，咁你個 friend 可以唔讀書嘅啫。我話屌你尾，我講到明貓兵兄弟就係得跳同埋衝咯。你問可唔可以飛同柳屎忽咁樣？屌你噏問乜撚嘢啊咁樣？我今日都拍台屌鳩佢啊！今日都咁啊，辯論同志啊，梗係謝曬啦。跟住然後咧，佢又同我講，佢話呢個我覺得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都係覺得一紙婚書，即係佢最尾都係認同我嘅觀點嘅。佢都覺得一紙婚書其實係冇意思嘅。 啱啊！你幾多婚姻都係買賣啊！好老實講一句，何鴻燊先生啊，如果唔係咁有錢，佢有咁多個老婆，屌你老尾！你俾我睇有冇咁多個老婆？冇錢啊嘛！屌你！婚姻啊，好基本嘅需要就係金錢。如果你話婚姻唔係涉及金錢嘅，我未見過一個靚女有錢，好似阿蔣子怡咁。中意個盲跛牙讀盲跛牙生 cancer 冇錢爛曬身爛身爛曬冇手冇腳，屌你老母同佢談戀愛，我真係未見過啲咁嘅咁偉大嘅愛情故仔啊！ 即係好似點講咧？愛情咧係需要錢咧、啊，就等於一間屋需要廁所一樣。 啱啊！ 係啊，你冇錢咧，你係冇辦法發泄你嘅、慾望，冇廁所係冇法發泄你嘅屎尿。 當年歪文講一句説話啫嘛，咩人先可以做浪子咧？ 有錢人咯。 咪就係咯。 你冇錢，你做閪浪子啊！屌你老咩喺天橋底嗰度，屌你老咩執萬寶路猛頭食嗰陣時叫浪子啊！ 但係有時我就係覺得咁啊，即係咧有啲人咧佢對其實咧可能咧係對錢咧有一種道德上面嘅潔癖嘅。即係佢覺得咧，我哋如果太過談論太多，即係用錢去作為一個討論嘅基點咧，嘅話咧，佢覺得咁啊冇乜好講啦。 啱啊，因為 咁但 係 咧， 好簡單就可以切入個問題啦。如果用錢去睇就， 但係其實咧，應該 呢個世界上面樣樣嘢都係講錢，經濟學係掛帥嘅。 但係錢咧，佢唔係一個即係可以咁講，其實錢係一個必需品。係係啊，因為你。你不生活在香港呢我都不敢說，但很遺憾大家的討論的背景呢 就是香港， 就是香港或者在有資本主義的地方。 我這樣說，你錢不是每樣東西都買到，但有些東西是買不到，好像我跟阿筍哥那個節目人家出錢都買不到，就是這樣。我們是為了某些的理念去做，你就買不到咯。我們不貪婪，不向權力跪低，不向美色跪低，不向金錢跪低。 我們重新來過，即如果大家呢給100萬以上，然後再加很多大波和右腳的小妹還有屎窟窿那麼屌的話，我真的立刻跪低。你 想多了 喂，只不過 是如果現在突然升野阿尼帕梅帕九哥，你吹不吹簫和屌屎窟我立刻跪低，但不會有的嘛，屌你 就是咯，即其實就是沒有說不買的，即很多東西都賣的， 是但你沒有這樣的價錢買不到， 是 你冇咁嘅價口同， 只不過係冇人去會將個價值擺到呢個位置啫。咁冇所謂啦。我覺得有啲嘢咧真正買唔到咧，係你對一個人嘅諗法。係嘛？即係咧你可以俾好多錢我，即係就算我老闆，佢可能係個個養我都好，我都可以覺得佢係閪佬嘅。但係其實實上普通人都係咁睇噶啦。 嗱，你頭先講翻理論，我引證一個人。講一番嘅説話，范徐麗泰喺佢嘅訪問裏邊，人哋訪問佢：你做咁多年人，你覺得你邊段日子最難過？佢話幫楊秀成打工段日子。 佢幫楊秀成打個工。 係啊，但係原來楊秀成當年就係因為范徐麗泰咧，所以公司做咁大。 哦。 佢幫緊楊秀成做好多嘢嘅，原來當年佢喺人生最低點，楊秀成就 pick up 咗佢。范徐麗泰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问他生命里面有什么污点，就是帮杨生打工。屌你老母，你说这个是什么戒佬啊？ 即我觉得，所以你给多少钱呢，最后买不到是一个人的想法。 忍不到一个人的想法。 所以呢真正呢我觉得呢所谓良知啊这件事最后你真的 要交代的。你最尾是怎樣想的，你只是回應自己就夠。 所以我想說一句說話，阿欣小姐，嗱，我欣姐， 欣小姐乜水啊？ 欣小姐，我哋唔可以講佢個名啊？點解咧？因為咧，嗱，話說咧，我有一單消息我想講嘅，有一個喺蘋果動新聞裏邊，我睇咗一單新聞，就有一個香港優先嘅僆仔咧，就俾人冚啊幾巴。就問佢：你建乜撚嘢國啊？建國建咩國啊？咁俾人打撚到瞓撚咗喺笪地度。咁當佢判刑嘅時候咧，就話自己咧好適合咧就受呢個社會服務令，好適合咧就受呢個罰款，因為咧雖然自己有長期病患，我都要為社會做啲嘢。到佢出嚟嘅時候咧，我見到上海仔啦，一班黑幫大哥啦，幫佢唱歌獻花。一個咁肉酸嘅社會，揾一啲黑幫去蝦一條僆仔，嗰條僆仔只係有言論自由啫。嗱，阿泰哥都講過一句説話，邊個泰哥咧？伏爾泰。我雖然唔認同你所講嘅説話，但我誓死捍衞你講説話嘅權利。呢個僆仔我雖然唔認同佢，但我都應該捍衞佢嘅權利。你一個政府揾一班黑社會去咁樣做人，即係打人哋啊！你話呢個政府肉酸到幾不得了咧？但阿欣姐真係人民英雄，佢真係有良知。阿欣姐的名字我不出得，為什麼呢？因為我怕無緣無故在飯堂被人打光頭狗，你個光頭狗，你個光頭狗，這樣被人蓋幾巴就好了，是吧？不是上海仔，是上海佬蓋我，是吧？我們叫德哥佬，阿德哥佬為了打擊他老爸的士氣，他自殘身體，他割脈，他說跳樓。阿德哥佬，如果你有聽我們的節目，希望你給個屎窟窿我們屌，那你屌完你屎窟窿之後坐一坐你老爸的淚氣。我告訴你，德哥佬，你今時今日做的事是值得人民去頒一個花 花圈俾你啊！你簡直係最偉大嘅草根英雄。你所做嘅嘢打擊咗你老豆，打擊咗你阿媽，打擊咗共產黨不但止，你直頭打擊咗香港政府一啲高官。剁鋸爐，我話俾你聽，我九護士完全拜仰你。你話食你條有味底褲啊？屌你咁你甩底啊！嗰啲我即刻去做啊！真係，我哋要為剁鋸爐去到吶喊，為剁鋸爐呢個火炬而到去即係榮耀佢。我話俾你聽，喺當年俄羅斯入侵布拉格嘅時候，有啲叫火炬青年。咩叫火炬青年咧？佢哋自發嘅呢個組織，自焚，自焚完之後留低一封遺書，就話我哋係一個集團嚟嘅。我不滿意你這樣做，所以我自焚。第一個火炬在他自焚了之後，所有即是不滿意共產黨的青年都去他墓地那裡自祭啊，去他墓地那裡獻花啊，去他家門前那裡敬仰他。夜晚黑即是秘密警察沒有監察的時候，都當秘密警察覺得件事失控的時候，直頭是秘密將他的墓地剷走啊，即是將他的墓志剷走。之後當布拉格即係呢個運動，而家布拉格解放咗，變成即係自己嘅地方，人民管理翻嘅時候，去揾翻呢段歷史咧，原來當年共黨啊做好多衰嘢啦。咁今時今日，對 girl 所做嘅嘢，我話俾大家聽，雖然佢老豆或者佢阿媽覺得好羞愧，但係對 girl， 你有聽呢個節目嘅話，我為你的行為而自豪，你簡直是人民英雄之中的人民英雄啊！你割脈的時候，如果把刀不夠你的話，你打電話給九護士，我提到那些手術都你介，屌你！ 喂，他咪好咯，他真的純粹是回應緊自己嘅良知啊！ 啱，佢真係有良知啊！嗱，呢啲對姜奴，你真係有良知，哎，拍手歡迎你對姜奴。你老豆生着你啦，你老豆真係做好撚多衰嘢，你老豆同你老母，佢唯一做一件好事就係生咗你，屌！ 好啦，講到 拜拜。